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。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林忆莲演唱的《我坐在这里》，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， 中话我怎么了，吴宗宪，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想起我，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 梁朝伟，一天一点爱恋， 一天一点爱恋， 永邦，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， 陶猛，失恋阵线联盟， 壮壮心壮心想要拥抱， 孟庭苇，无声的雨， 大雨仿佛静静悄， 李宗盛，鬼迷心窍， 是鬼迷了心窍也好， 齐豫，橄榄树，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姜育恒，多年以后， 经过多年以后， 张艾嘉，光阴的故事， 春天的花开，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， 更多的动听好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耳边我们听到的是魏兰演唱的粤语歌《残酷游戏》。 谁能用毅力变换来感情，谁凭施舍可保得住惨性，你有多大量亦未敢领我的情，但就算是噩梦拒绝苏醒，如何用换命换来温柔，如何比他好一样不够，谈情像奋斗，共谁再斗，没人道别亦知一早要走，其实只命受苦都只因 在故意去将苦涩替代寂寞滋味，用残酷 是错，我想知道也做到，埋头是便令大家好过。其实致命受苦都只因我能力不利，看着对你爱得仿似爱情又被不备，若能耗尽力气去捕捉你，亦明如何才可释放我伤悲。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。

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是一首推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歌曲，是吴宗宪的代表作。这首歌推出的时候他还不是很红，可以说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，是他音乐的开始，也是他精彩人生的起点。 结束忙碌的一天，换回熟悉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向母亲温暖臂弯，转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驱走寂静。总是同样的剧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。是不是这样的夜晚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？这样的夜晚，适合在电话里。几句小心的彼此问候，记着两端的猜测，是这样的夜晚想起我。